朝鲜红十字会已达到旨在实现截至2016年的战略计划的远景目标。按照朝鲜红十字会在2012年举行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红十字大会审议并通过的发生变化的现实条件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2020年战略又截至2016年达到的战略计划的远景目标，由于朝鲜红十字会本部和各级支部工作人员全国志愿者的忘我努力已经圆满得到实现，而且朝鲜红十字会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各姊妹团体的交流与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和发展。